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何金海的两篇散文，跟着父亲去种田和我家的金华火腿。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巴金的散文寻梦。 作家何金海1967年出生，浙江省浦江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月亮每晚都是新的》《我的乡愁》，曾多次参加散文选刊和海外文摘杂志社组织的全国性散文笔会。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他的两篇散文。首先请听《跟着父亲去种田》。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读初三前，学校会放农忙假，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一次一个星期。在我的四肢逐渐发达的过程中，为父母助农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从只能给父母当下手到独当一面，从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到可以当一个劳动力支配，从几十斤的担子到超过人体重量的担子。父亲说有点像个后生了，母亲也常常夸我说你真聪明，一看就行，一做就会。比如从拔秧到插秧，从耕田到除虫，从割稻到打稻，整个过程我不仅都已学会，还能熟练的操作。最深刻的是跟着父亲翻一座大山，去七八里路外的土名叫柿树下的地方种田割稻。天还没亮，父亲就叫我起床去拔秧。来到田头，我按照父亲教我的办法，右手紧紧地抓住一小撮秧的根部，左手配合着右手将这一小撮秧苗推向身子一侧，猛地一提，它便离开了泥土。我将秧苗根部的泥在水里清洗，这种清洗不能太用力，以免把秧苗的细根洗断了，但如果带的泥土太多，就又增加了秧苗的重量。开始时我拔好一个秧苗，父亲已拔好三四个了，等我也快起来时，父亲和帮工已将拔好的秧苗甩干水装上篮子，他说够了，可以回家吃早餐了。早餐后，一行人挑着秧苗翻山越岭赶了一个多小时来到田头。父亲一番分工后，大家就各自将秧苗抛到田里，卷起裤腿下田开始插秧。父亲要我靠着他的方向插，他插得很快，不一会儿我就远远地被甩在后面。我插的秧不时会插在我的脚孔上，这样是插不了秧的，我只好从边上挖泥土过来填在脚孔上，再插上秧，同时调整双脚的位置，使双脚后退时不在插秧的位置上。拿秧的左手又慢慢地分出秧，使右手可以顺利地从左手拿到秧苗，不至于再花时间去分秧。这些要领掌握以后，我插秧的速度明显加快，到后来几乎和大人一样快，一行行一列列的秧越来越整齐。父亲终于夸我会种田了。会种田了，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里面包含了多少程序和气力啊。从浸种消毒到催芽播种，从耕田匀田到拔秧插秧，就说拔秧吧，手的位置、用力的程度、双手的配合、蹲在水田里、屁股抬太高了吃力、 太低又会泡到水里，浑浊的水泡湿了屁股，这在春季里不是件爽快的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将所有的田地按人口分给农户。我家五口人，可以分八担谷田，其中一半分在七八里路外，得翻一座大山的柿树下。按理这么远的路是没有这么多谷田可以分的。我第一次跟父亲坐了一天后感到疑惑，回来的路上就问父亲。父亲说，那么远的路分到谁家都不喜欢，我怕抽签抽到队里缺劳动力的人家，分下去了就很难调了。我是队长，就主动做沟揽下了。七八里路啊，空手来回走一趟就得两个多小时。再说种田干活哪有空手的，不是挑担就是背锄头喷雾器什么的。春耕农忙时，我挑过秧苗去种田，暑假时我几乎一周一次背锄头去看水，背喷雾器去给水稻除虫治病，什么鸣虫、稻褐虱、稻瘟病、蚊枯病啊，我不仅看得出，还会配药防病治虫。 到了暑假，我背着喷雾器翻山越岭，独自一人去田里除虫治病，四担谷田打一遍药水要大半天的时间。太阳高照，干到大汗淋漓时，我会躲到树荫下享受片刻的逍遥，遇上雷阵雨，我就只好躲进离田有两三百米的人家里。中间要生火烧铜罐饭，我最喜欢选择水田东侧小溪的一个水潭边，从田北侧的山脚捡一些枯枝败叶，用几块石头垒起的造型放铜罐。那时的溪水真好啊，张口就可以喝，溪里还有石斑鱼、泥鳅、螃蟹等，我会花点时间抓一抓，运气好时抓的一碗一碟回家，给父亲做下酒菜，给一家人增加点荤食。最无奈的一次是我参加工作后回家参加秋季农忙，我起了个大早，随父亲和几个帮工一起挑着工具去七八里路外的柿树下割稻。四担谷田的稻子安排两天时间收，第一天我还勉强将父亲交给我的担子挑到家里，一夜过后两只肩膀肿成了馒头样。第二天父亲虽然给我减轻了重担，但我还是吃不消，挑到半路实在是痛得不行了，就歇在路边。这样歇着又自感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担当，于是咬着牙坚持着，再挑一会儿歇一会儿。终于天快黑时，父亲赶来接我了。我跟在父亲后面，看着父亲高大的身躯说，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干农活了，昨天一挑肩膀都肿成馒头样了。我凭着可以领工资的口气继续说，我再也不参加这样的农忙了，以后我出工资请人做。没想到父亲竟训斥我说，千万别忘了，你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就得参加农忙，就得干农活。我不服气地说，那您还让我读书参加工作干嘛？没想到父亲更加严肃地说，让你读书参加工作是让你忘掉农民吗？是让你不做农活吗？你在乡镇工作，不和种田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怎么能做好工作呢？我无言以对，感觉父亲话中有话，我甚至不敢和父亲离得太近。离开土地久了，会让人忘却土地的厚重，人就会轻佻起来，浮躁起来。土地始终是农民的根，是人的根呐。 再请听我家的金华火腿。父亲有一手绝活，就是会腌制金华火腿。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两头乌的猪，猪崽吗？不是到市场上买，就是到养母猪的农户买。一般情况下，年头正月里买猪崽，年尾腊月里宰杀，刚好养上一年。养猪的头数取决于家里的人口数，人口多分的田地也多，猪可以吃的饲料就多，就很肥，能卖个好价钱。一般三口以上的农户要养两头，多的甚至三四头，三四口以下的一般就会养一头。我家五口人，每年养两头猪，猪的饲料是去年秋季割的番薯藤叶、萝卜，还有各种蔬菜残叶。等这些吃的差不多了，春天的紫云英也就可以收割了，接着是马铃薯叶， 夏季大多数农户的妇女会趁闲去田间地头和山上割些猪可以吃的草，山里人都叫猪草，比如苦麻、蒲公英、马兰头、止血藤、马齿苋等等。所以周末我常常被姐姐和母亲叫去割猪草。由于家里生活条件不好，三荒春时节人都饿得吃不饱，猪还能吃得好吗？一年下来，别人家宰年猪时，年猪喂得肥肥的、胖胖的，都有135斤以上，而我家的年猪不会超过120斤。父亲为此没少数落母亲：“你真本事，一年下来连头猪都喂不大。”实际上，母亲也有一肚子的委屈啊。开始的几年，因为家里实在是困难，养的两头猪除了两个猪头、两条猪尾巴和猪的肚里三腹及猪肠、猪肝外，整个猪身肉都出售给当时的供销社收购站，换取人民币。后来生活有了好转，就留下一头猪的肉给家里人享用。除了留下一小块肉一家人尝个鲜外，父亲就将猪肉切成块腌制起来。年猪一般都会在农历的腊月宰杀，宰杀的第二天腌制，20天后父亲会将腌制好的肉拿到清澈的溪水里泡泡清洗，然后吊上绳子，将肉挂在太阳下晾晒。我们都叫这样的肉为腊肉。将腌制后的猪后腿叫金华火腿，等太阳落山后才能将腊肉收进家中，挂于灶台上方。我的家乡盛产毛竹，家家户户都要用毛竹的枝条做成扫帚挑到市场上卖，而毛竹做扎鸡、竹篮、米筛、火葱等竹制品，除了自家用外，也拿到市场集市卖，以增加收入。一年到头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毛竹的枝叶当柴烧，烧菜做饭。毛竹枝叶燃烧后特有的清香和锅灶头的油烟一起熏染着挂在灶台上方的腊肉和火腿，形成蒲江县特有的竹叶熏腿，为金华火腿中的绝品。 我家留下金华火腿后，母亲常常用它来招待亲友，将火腿肉在饭锅上蒸，蒸出满堂的火腿肉香味，端到堂前的八仙桌上，再做上几道农家特有的土鸡蛋和时鲜蔬菜给亲友当下酒菜。这是山里人的美味佳肴，小孩子只有眼馋的份儿。我不甘心，一次趁父母姐弟都不在家，爬上灶台，踮起双脚，刚好可以拖到火腿的底部。于是我努力拖了拖，终于将火腿取了下来，用菜刀切了一小片塞到嘴里嚼起来，又切了一小片。我不敢多切，怕被母亲发现，又怕时间长了家里人回来，就马上将火腿挂上去。可是取下容易，挂上去好难啊，绑在猪爪部位的绳子怎么都不听使唤。我的手累得酸了，右手不行用左手，没想到我的左撇子更不好使，急得我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刚好听到隔壁堂兄回家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就叫堂兄来帮忙。可是堂兄提出要切一块吃吃才肯帮我挂上去，我气堂兄趁火打劫，可又没办法，只好答应他。看到堂兄要切好大一块的样子，我心疼地说，切小一点，再小一点。毕竟堂兄个子高出我一大截，手臂长，力气大，一下子就把火腿挂了上去。我和堂兄就躲到一边，偷偷地慢慢地享受起那一小片美美香香的金华火腿肉了。一次有人来村里收购金华火腿，很多人家听到一只金华火腿值这么多钱，纷纷拿去卖。不一会儿客人来到我家，看到挂在灶台上的火腿，他喜欢极了。客人说，刚才收的几只太大了点，你家的火腿正符合金华火腿的标准。我当时听不懂，后来才知道金华火腿有很多讲究，比如要两头乌的猪种，要腊月腌制，猪的重量要120斤左右，而且金华火腿还有等级，要看火腿的大小、重量、造型和肉质。就像评选美女，身材、身高、肤色、年龄、丰满苗条程度等。我家养不起肥猪，反而成就了标准的金华火腿，而且是竹叶熏腿，极品呢。客人很爽快地说，你家的火腿太好了，卖给我吧，我出高价。 父母异口同声地说，好，那我们就卖给你，价钱嘛，你看着给就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桩好买卖就成了。客人被山里人的淳朴感动了，说，来年我还来你们村收购。等客人走后，母亲趁机将了父亲一军，你还说我喂不大年猪，你现在看看，如果太大的话，猪腿能这么值钱吗？父亲乐呵呵地说，不是猪腿值钱，是你值钱。我相信那一晚父母一定做了个美美的梦。 好了，何金海散文跟着父亲去种田和我家的金华火腿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们仿佛闻到了稻花的清香和金华火腿的香气。作者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生活，以淳朴洗练的文字表现生活的喜怒哀乐，体现了散文的贴近生活的基本属性，很容易就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巴金的散文《寻梦》。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寻梦，1941年11月，在桂林。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我披衣起来四处找寻，天昏昏，道路泥泞，我不知道应该走向什么地方。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雾，无边，我看不见路，也找不到脚迹。后面也是茫茫一片白雾，雪似的埋葬了一切，我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路，那么会逃到什么地方去？我仍然往前面走，我小心下着脚步，我担心会失脚跌进沟里。我走到一家小店门前，柜台上一盏油灯，后面坐着一个白发老人，我向他打个招呼，问他是否见到我遗失的东西。 你找寻什么？ 我找寻一个梦。 梦？我这里多得很。 老人咧嘴笑起来， 我这里有的是梦，却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种。 我失去的是一个能飞的梦。 我不知梦能飞不能飞，不过你看他们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你可以从里面挑选任何一个，并不要付多大的代价。 他给我打开了橱窗，树的梦，商品似的摆在那里，的确是各种各类的梦，有的样子威严，有的颜色艳丽，有的笑得叫人心醉，有的形状凄惨，使人同情。